们来读今天的起因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九到十九节。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十节。但祭司长上与拉撒路也要杀，因有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顺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听见耶稣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拉，奉主名来，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耶稣得了一个的奴去，就起上，如经上所记着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奴去来。这些事门徒事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次自己的下事，并且众人果然听到他解释，就当耶稣呼唤亚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哪里的众人就作了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就去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然无益的，世人都从他而去了。感谢神，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每个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牧师。 上一周是 Spring Break， 所以啊，一些弟兄姊妹都出城去哈，有些已经回来，有些还是 out of town， 像海英、魏海英一家啊，他们今天这两天去 UT Austin 啊去参观学校哈、啊。很快我们看见这个翁赞已经明年就要读大学了哈、啊，所以为他来祷告哈、啊，我们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孩子们来祷告。当刚才我们主理的弟兄也特别为我们一些身体软弱啊、病痛的来祷告啊，这段期间。啊、有人车祸，有人跌倒啊，钱妈妈跌倒啊，这个胡林是车祸啊，在家里休养啊，大概至少要两三个礼拜哈、啊，才能够开车出来哈、啊，所以特别纪念他，也感谢一些弟兄姊妹去探望他。那我知道，像母会的 Elta 特别去这个Parkwood 去探望钱妈妈啊，他自己拄着一个拐杖啊，他自己背部也前两个礼拜开刀哈。啊他自己也在复原当中哈、啊，我们看到这位年长的姐妹去看我们的年长的姐妹啊，我心里是受到非常大的感动哈、啊，可见实在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啊，为这些软弱弟兄姊妹的关怀哈、啊，我们看到比尔也坐在我们当中，他之前也是车祸啊，所以他背跟脖子都受伤，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啊，那今天是 AA 的伙伴啊送他过来哈。啊他还是愿意来，虽然我们是讲中文啊，一个月只有一次的英文翻译，他还是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哈、啊。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哎，看见小秋跟朱莉回来哈、啊，玩得开心吗？开车很累吗？我知道杨子他们一家去了 San Antonio 也很辛苦哈、啊，啊，是吧？啊，那很高兴看见 Kate 啊和女儿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也感谢你。我们为一些出城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去旅游或是去探访啊学校啊，为韩英一家来祷告。我们也继续为钱妈妈跟胡林的复健啊，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这个rehab center 啊，还有 Bill 啊他的复健来祷告哈。也特别为我们弟兄姊妹啊，这段期间 allergy 很严重，所以一些弟兄姊妹身体都不适。我们也特别为小丽姐啊，还有她先生来祷告。那小丽姐的先生昨天也住院去医院啊，因为他的脚受伤哈、啊，这个有骨折的现象，小丽姐也要照顾他。特别为我们身体有软弱的这许多弟兄姊妹来代祷哈、啊，让我们真的是彼此扶持啊，我们。也彼此分担我们的重担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至于惊慌害怕。当有一些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可以彼此关怀。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那刚才我们灵会的灵师的姐妹哈，这个杨子特别报告，我们从这周开始就是我们的 Holy Week 或是 Passion Week， 就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然后这连续一周的时间如果你在天主教里面像我母亲她是天主教徒，他们这一周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聚会，不同的这个算是仪式吧那要纪念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这一周进到耶路撒冷城，以至于后来被抓被打受难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这整个过程那在基督教里面也许我们好像没有那么隆重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来纪念。我也贴了一些资料在我们的教会的 Facebook 上我们来看耶稣这一周他所做的事情代表什么意义刚才如果各位在这一班上课，可能会听见小朋友拿着这个棕树枝出来这个 palm 这个棕树枝，所以我们今天叫做 Palm Sunday 正因为耶稣进城的时候众人拿着棕树枝来欢呼赞美他们欢呼 Hosanna， 何撒那。何撒那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从诗篇第118篇来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刚才主理的已经帮我们读了我们再读一次何撒那就是前面这几个字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侯沙纳希腊文的音叫侯沙纳，但是对应它是使用诗篇第118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save us deliver us 拯救我们救救我们。什么时候你会呼喊救救我们？当你游泳快要溺毙的时候会救救我们。还有呢，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你要呼求救救我们。好，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底下有400年时间，他们需要神的拯救。还有呢，我们的生活当中遇见许多困难，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家庭的困难，也许是工作的困难，有许多的困难，经济的困难，让我们要呼求主啊，救救我吧 ，save us, deliver us。那你会向谁呼求呼救？求谁救你啊？你会发现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打911，马上还把各位送到急诊室去了但是送了急诊室之后呢？之后可能要开刀，可能要动手术我们不知道这个医生。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成功我们除了依靠医生医院以外，我们更是要依靠神来救救我们不仅如此甚至开完刀动完手术之后，我们知道像钱妈妈在 rehab 她都很痛很痛，要复健是很痛的，我们随时都需要求神来 deliver us save us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摆在这个欢呼耶稣进城就变成一种赞美，因为只有那位至高的神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有许多事情身旁的人想要帮助我们，可是常常是爱莫能助的除非神开一条路帮助我们我们很难能够度过一些困难跟困境，所以救救我们吧，这是对神的呼求，也是对神的赞美，因为唯有他有这样的能力跟权柄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所以我们可以高呼侯山党就是求神来拯救，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只从第九节开始读，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你翻开约翰福音第12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有许多的人物陆续的出现，那个时候耶稣原本在伯大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样的著名？因为 耶稣在那个地方使拉撒路这个年轻人从死里复活。那拉撒路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他们也在一处。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仅他的家人看见，有许多人也看见。所以耶稣在进城之前行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然后我们看见十二章的前面几节，这个玛利亚就用香膏打破了，就膏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头发去擦。我发现众人知道这位是主，玛利亚知道这位是主，他预先为他预备，因为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会遇见很大的一个逼迫跟患难。可是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加略人犹大，却不能够体会神的心，说啊，何用这样枉费呢？为什么这么浪费，要打破香膏膏在耶稣的脚上？你发现有不同的人，同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却有不同的反应。有人是愿意付上一切去服侍主，有人却觉得说，为什么要浪费你的金钱，来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能力来服侍主。更有一群犹太人，他们看见了耶稣使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要来跟从他，来跟从他。但是有另外一群也是犹太人，他们是宗教领袖，是社会的贤达人士，他们是祭司长，是文士，是法利赛人，却因为嫉妒耶稣，密谋要杀害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城之前的一个背景。耶稣受了膏抹，我们在旧约里面，被膏的人要成为君王，要成为先知，要成为祭司。耶稣被膏抹，他正走进这耶路撒冷城。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众人是怎样来回应他的呢？刚刚提到了，这些人是要来过逾越节的 Passover。 What's the meaning of Passover? 逾越节纪念了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埃及的奴役，对对方而言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是得到自由的日子。但是当时就是两千年前，以色列人却仍在另外一个捆绑当中。是谁的捆绑啊？是罗马帝国给他们的捆绑，他们仍然在罗马帝国底下是二等公民，他们仍然在罗马帝国底下没有自由。所以他们也要呼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人来过节，他们的指望，他们希望，因为他们听见了看见了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要来迎接他。他们怎么样迎接耶稣啊？他们欢呼什么？他说 Hosanna,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那奉主名来的应当得着称颂。他们手拿棕树枝。如果各位看看圣经其他的经文，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也都有这个棕树枝。在我看到一处经文非常有意思，是在之后，是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那若各手上有圣经，翻开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样说道：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给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在末后的日子各族各国各民要同样的来做。为什么拿棕树枝呢？棕树枝代表了胜利，代表了兴盛 flourishing victory upright 得胜兴盛高举。所以他们手拿棕树枝是高举这位要来的君王。可是他们对这位君王的认识是 the king of Israel。他们以为耶稣只是要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他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被称颂的。他们以为耶稣要来做一个政治上的君王，军事上的君王，来将他们带离脱离 罗马帝国的一个捆绑。他们这样子来欢迎啊耶稣啊，但是耶稣如何得到最终的一个荣耀啊？他们先是赞美他，他们呼求他，寻求他。不仅如此，同他在一起的人，第十六节、十七节，他们也见证他，他们等候他，他们迎接他。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就非常的失望，他说：“看哪、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在当时的确如此，在耶稣进城的时候的确如此。可是我们看见，很快的，不到一个礼拜，这一群人，这群原本来欢呼耶稣的人，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跟比拉多要求释放另外一个强盗。那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叫做 Reason 那鼓励各位去看这场电影就是介绍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前几年前有 Passion of Christ， 那这个 Reason 提到了一个罗马兵丁看见耶稣被钉死的一个过程。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罗马兵丁他是算是一个千夫长，一个地方官。这个比拉多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效忠罗马帝国？你为什么要来当兵？”他说：“跟大家一样啊，我要追求权力，我要追求地位 ，position, power, and wealth， 还有财富。”那这个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巡捕说：“还要你还要什么呢？我还希望有家庭。”那比拉多说：“你都有了，这些你都有了，你已经是千夫长了，你管理我们整个罗马在犹大地区这个城你有了权势，有了财富，有了地位，有了家人，那你还需要什么呢？”那故事一开始看到这个罗马的军官带着人去打仗，许多人死亡，他也为了他自己的兵丁来送葬。他说：“如果还要我还要追求一个，我希望得着平安，我希望得着没有死亡的一个平安，我希望得着生命。”比拉多这个就不能够给他。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发展到后面，他亲眼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坐在一起，他原本手拿着刀要来追杀门徒，要来寻找耶稣的尸体，可是他却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需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在教会了许多年的时间，或是慕道的情况，我们需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们，或者讲台上这样讲而已，是我们自己是否能够亲身经历到主，见证到主。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原本是非常的软弱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都害怕了。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却成为勇敢的一个见证人。彼得布道，三千人信主，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看见耶稣要得到最终的荣耀，不仅是耶稣被受难，耶稣被举起，最后他要复活升天，他最后还要再来。所以当我们看耶稣进城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这位至高的君王跟世界的君王。美国正在大选我们看见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继续参选，有人选择退选，有人将来会当选，但是当选四年八年之后又再回归于平民。我们看见这世上的君王都要想要得着最高的权力荣耀不论是西方，不论是东方我们看北韩又试射了两颗飞弹出来地上的君王想要得着最高的荣耀。但是我们从今天的内容来看，侯善啊，这样的赞美，这样的呼求，只能归给这位至高的君王。 因此最后两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节的到三十二节这样说到，也就是说这些声音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你自己如何呢？你自己是如何来面对这位至高的君王？你是否寻求他，向他呼求？你是否赞美他？你是否见证他？你是否等候他，迎接他，随从他？所以这是给在座的各位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个挑战，不管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或是你还正在慕道当中，你是否欢迎这位君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愿意寻求他？你是否愿意来赞美他？你是否愿意等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看见你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众人的欢呼，可是我们知道你得着荣耀是只等到主你受死复活以后还要再来，你要得着完全的荣耀。主，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人面对耶稣的神迹有不同的反应，有人愿意来奉献自己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有人觉得说何需要这样枉费呢，有人抵挡，甚至有人拒绝。主啊，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来面对你，如何还来对待你这位至高的君王？主，我们知道在地上的君王一个一个都要灭没，一个一个都要放下他们的权柄，但是唯有主你是掌权的主，你是那胜过死亡的主，胜过罪恶的主。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侯山啊，求你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也进一步的来欢迎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君王。还则为在座的弟兄姊妹祷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求主使你更多的经历他，以至于你能够欢呼赞美，知道主在你的生命中掌权，知道主要来带领你突破你的困境，胜过你的软弱。还得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慕道朋友能够欢迎你，能够迎接你，能够等候你，能够向你呼求，邀请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君王。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